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我是丁宪，欢迎订阅哦。第69集，接下来的路你得跟我一起。今天主要是来还愿的，至于这萤火虫纯属是碰碰运气，心想这小丫头肯定没怎么见过，正好带她来开开眼界。谁知道丁宪哈哈大笑， 你果然是城里的大少爷，萤火虫我们那儿很常见好不好，小时候我还抓过，封在塑料瓶里一天抓一窝，这窝灭了那窝接上，源源不断的。 周四月觉得相当没面子，这丫头真是越发大胆了，以前哪敢这么跟他说话呀，现在都敢往他头上爬了。他直接转身往外走，表情冷淡。 那算了，回去吧。 周四月擦着丁宪的肩过去，却被丁宪一把拉住手腕。丁宪兴奋地往里冲。 哎，别啊，来都来了，姐带你去抓。抓这个我可是一把好手。走。 丁宪的手又凉又软，捏着周四月结实的手腕。周四月没动，撑着手臂低头看着被丁宪捏着的地方。小姑娘的心思全被萤火虫带跑了，双眼放光地看着他，又拉了一下，催促道， 走啊。 嗯。 周四月握住他的手，低声嗯了一声，然后以十指相扣的形式拉着他，率先迈开长腿踏进丛林里。丁宪终于意识到他被人牵手了。周四月的手掌宽厚干燥，很大，手指干净修长。在漆黑的丛林里，丁宪被他拖着走，头顶月光，脚踩青灰。身前的人背影高大，光看着他被氤氲月色笼罩的背影，就会心跳加速。丁宪觉得自己真没出息，被人这么牵一下就面红耳赤，心跳加速的快要爆炸了。 怎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？ 刚这么想着，一转头，借着微弱的头灯，他就看见了少年微微泛红的耳根。丁宪努力忽略那只始终牵着自己的手，开始专心致志地找起萤火虫来。 真是的，怎么一只都没有啊？ 半小时后，两人寻了处地方坐下，丁宪把头灯摘下来，闷了一脑门汗。他用手擦了擦，说： 下回带你去延平抓吧，两天两夜都抓不完。 周思月在他身边坐下，微微屈着一条腿，手轻松地搭在膝盖上，懒洋洋地道： 随便。 空气忽然安静了。这个树林的构造有点像高中时后山的那个小树林。那会儿教导主任天天就爱拎着个手电筒在树林里巡逻，偶尔还能拎出一两对小情侣。他们那会儿可不会这个，钻小树林那都是孔沙迪和宋子琪干的事儿。结果丁宪刚想到这儿，手机就叮铃铃的响了，在静谧的夜里显得刺耳的很。周思月低头看他一眼，忍不住蹙了蹙眉。丁宪接电话，周思月双手撑在草地上，身子往后挪了挪，直接靠在身后的树干上，叼了根烟在嘴里，然后去摸打火机。电话那头是孔沙迪，他声音激昂高亢地大喊了一声： 仙仙，你在哪？ 这嗓门大的连周思月都听见了。拢着火低头把烟点燃的时候还扬了下唇，似乎在笑，他怎么还跟高中时一样咋咋呼呼的。丁宪看了眼靠着树抽烟的周思月，低声说： 我在南京。 啊，你怎么跑南京去了？ 参观一个科技展。 哎呀，我在北京啊。 孔沙迪差点哭了。 你在北京做什么？ 我来找你玩啊。 你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一声？ 那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谁知道你跑到南京去了。周思月呢？他在北京吗？哎，不行，我投奔他两天。 丁宪又看了眼周思月， 握着话筒，低声说：“ 他跟我在一起。” 啊！ 尖叫声刺耳，电线把话筒拉离耳边，直到两秒后那边收声了，他才贴回耳边。就听孔沙迪说：“ 你俩单独出去旅游。” 电线急了，给他解释：“ 不是单独，是参加一个科技展，系里组织的，好几个同学呢。” 孔沙迪哪里听得进去解释？ 怎么就偏偏选中你们俩了？嗯，把电话给周思月，我要跟他说两句。 说个屁！ 这下把正在抽烟的周思月给吸引了过来，叼着烟打量着他跳脚的模样。下一秒，丁宪认命地把手机递给他。 嗯，孔沙迪要跟你说话。 周思月接过，靠着树把烟取出，一条腿屈膝，手搭上去，把手机递到耳边。 嗯，干嘛？都给他气出脏话了。 孔沙迪在电话那头呵呵的笑。 你为什么要跟我家宪贤单独约会呀？ 关你屁事。 周思月吸了口烟，淡声回： 啊呸，好歹我也是你曾经的弟妹，就这么不待见我？ 有人待见你不就行了？不至于我也要待见你吧？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待见宪贤就行了。 周思月握着话筒低头笑了下，没做声。 哎呀，行了，问你件正事儿。宋子琪联系过你没有？ 嗯。 他是不是被学校开除了？ 谁跟你说的？ 哎，你甭管，我就问你这事儿是不是真的。 电话那头的孔沙迪忽然激动起来。 周思月，我孔沙迪可一直拿你当朋友，你千万别骗我啊。 周思月低头把烟掐灭，忽然站起来，一只手抄进兜里说： 还没开，留校查看，背了个处分。 什么处分？ 五年内禁飞。 孔沙迪骂了句脏话，问： 你们俩什么时候回来？ 明天。 见面再说。 电话挂了，周思月把手机还给丁宪，重新在他身边坐下。 你说宋子琪被禁飞了？ 嗯。 为什么？ 不知道，他没说。但是这事儿已经定了，不会改变的。前阵子他过来找我的时候，我都以为他出去挖煤了，颓得不行。 说到这儿，丁宪忽然盯着他。周思月被他盯得发毛。 干嘛？ 丁宪转过头，悠悠地说： 前阵子也有个人在玩颓废呢，你们几个兄弟都一个德行。 我说没有，你信不信？ 四周静谧，不远处的灵谷寺佛音袅袅，钟声悠远。丁宪蓦然转头看向周思月，正愣地盯了他两秒，似乎在忖度他的话。周思月微抬下颚，也转头看丁宪，两人的视线在静谧的夜中交汇，比光还亮。 丁宪，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虽然确实怀疑过这么做有没有意义，也曾怀疑过这么做的目的，可我从来没有停下来过。 丁宪对他是盲从的，他说的每句话丁宪都受用，也十分信服。周思月一顺不顺地看着他，神色沉着，低声说： 但接下来的路你得跟我一起。 跟你一起？以什么方式啊？ 丁宪仔细回味着这句话，可周思月却没有再说下去，只是双眼深沉地望着他，似乎笃定他会不顾一切地跟上去。这种被人拿捏的滋味酸涩不明。 看，萤火虫！ 丁宪惊叹地伸手一指，眼前闪过微弱的绿光。周思月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还真是。随后伸手按了下头灯，灭了。 把灯关了。 啊！ 丁宪一转头，周思月的手已经伸了过来，将他的头灯也关了。 他们对光敏感，手电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光。 前方的草堆里，两只萤火虫并排飞舞着，莹莹绿光交错在漆黑的灌木丛里，四周静谧，倒也一片娴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